哎，最近忙什么？看你好像都没有时间休息这样的。 哦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位金融大佬，他给我 tips 教我怎么买股票。 我先提醒你啊，你投资归投资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给人家割韭菜都不懂啊。 现在人的贪婪已经把金融市场变成赌场， 消息已经透出去了，会有更多的资金供奉进来。 当金融市场被利用，股市的涨跌全都是骗局，你我皆韭菜。 电影《猎金游戏》由刘德华、欧豪领衔主演，倪妮特邀出演，讲述金融大师张托德和刚毕业的高材生高寒遇上安娜后，股市暴动，高端客户亿万大单随之涌现。 股市就是投资与投机并存， 你要不要来赌一把？ 到底背后是投资机遇还是资本游戏？现在上到国轩的 F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猎金游戏电影首映礼邀请节。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FY 猎金游戏，5月8号交易开启。国轩 Be your own track。